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出于所有的实际目的，正推行同前总统特朗普相同的极限施压政策，认为美国对制裁上瘾，但他们应该知道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抵达德克兰，将会同伊朗高层商讨继续合作，寻求双方能够接受不违反伊朗法律的解决方案，以便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在伊朗开展必要的核查工作。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同星期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同我放开个女仔。 哎呀，红啊，你捉住我的手啊，太大力啦。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啊，不过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我可以继续捉住噶。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肯不肯继续被由曾志豪饰演的阿红拖到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于坚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哎，过咗年我哋又可以重聚啦噃，咁上个礼拜咧，又因为正值啊，大家拜紧年啦，唔阻大家，所以停咗一次。今日翻嚟咧，就正式咧又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恭喜恭喜！咁今年咧即系牛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我系 Albert Lam 欧瑞强，所以咧喺度咧就恭喜大家身体健康啦吓，精壮如牛咁啦，啊阿乔。 你都唔差，好似睇落大大隻隻咁样噶， 肥咗啦直头。 肥咗几多啊？肥咗几多磅？有冇磅到啊？ 咁啊冇几磅，咁一定有啦。因为日日喺屋企食嘢。 系啊，咁啊即系而家系少咗拜年啦，平时都频薄啲啦，可能走嚟走去啦。 系啊， 我都肥咗几磅，不过我咧我又有啲绝招嘅，我好快，我三日就可以减三磅噶啦。 咁劲？ 系噶，可以。因为与别不同啊，我啊真系可能即系。即系运动少咗啊！过年嘅时候咧，咁啊食多咗啲嘢啦，咁但系我都诶节制嘅，咁啊今年咧就即系食得最少贺年礼品，即系萝卜糕啊、年糕啊嗰啲嘅最少噶啦。 我反而多， 系咩？反而多啦，多数都系食呢啲啦。 冇人嚟拜年，你要自己食晒。 诶，总之喺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即系希望你哋诶牛年嘅新年啊过得愉快啦吓。咁啊，虽然咧减少咗拜年啊，同屋企人共聚，但系而家开放翻，可能咧啱啱入翻出去，即系食完饭翻嚟都未定。咁啊，咁啦，嗱，今日咧就因为牛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好希望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咁啊互相祝福一下。主要咧就系向你啲亲朋戚友咧祝福啦。如果佢哋有听啲话，甚至冇听都可以嘅。就叫佢哋聽翻嘅重播啦，咁就可以即係我哋永遠都擺喺度，等你啲親友甚至喺外國嘅朋友，外國嘅又可以打電話翻嚟祝福喺香港住嘅親友，咁都幾得意啦。咁互相即係拜個即係拜個年啦，因為今年咧就大家真係唔可以親身見面。不过可以在2000靓歌再重对这个平台呢，经过空气啦，即是经过有加拿大又好，美国又好，澳洲又好，任何地方欧洲都好，都可以呢打个电话来 ,1872-388,1872-388, 等着你的电话，真的快点打来 ,1872-388, 或者你喜欢的就给封空气利是我们都可以，不是真的那些，我拿不到。总之大家互相祝福一下都是好的。不如咁啦，牛年第一次翻嚟咧，阿乔，你都祝福一下大家先啦。你讲几句说话，因为今日咧就都系我同阿乔两个啫。嗱，首先讲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回复翻时间上嘅正常，即系话由今日开始咧，又回复翻去到12点，即系三个小时。咁之前咧好长嘅，我谂都有个几两个月系咪？ 有啦， 变咗两个钟头啫，11点咧就完啦。咁今日咧就回复翻时间嘅正常，不过咧仲未回复正常咧就系得两个人，我同阿乔。咁上次咧就我同阿 Vince 啊 嘛。 系啊系。 OK， 阿乔，你讲几句说话祝福下大家啦。 咁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啦，笑口常开啦，万事如意。 哎，非常之啱听，大家希望都系跟阿乔头先嗰四句嘅挥春啦，系嘛？既然咧你话祝福大家，我都整只祝福你，言下之啦。一定要祝福大家。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进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祝福你！咁呢一只歌咧，就真系哇！我好多年冇唱过，突然间谂起咧，即系嗰啲恭喜发财咧，我谂喺一年即系年初一到年初八咧，大家都听到好多好多次啦吓，即系又是财神到啊啲咁样。不过呢只祝福你咧，就真系都几应景嘅。咁啊，当年应该系阿欣妮唱嘅啊，咁啊，应该冇记错就系黄沾、顾家辉嘅一度合作啦吓，即系合作无间嘅。当年呢一对嘅。即系最佳拍档。好啦，咁啊头先提过咧，就话1872388咧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啊嘛，请你一阵间咧就尽情咁样打嚟，大家倾下偈又得，恭喜贺下年又得，或者向亲友喺电台上面拜年都冇所谓。好，饮啖水先啊，因为今日嘅天气都算系和暖啦吓。你有冇经过你阿乔？你有冇经过我屋企附近咧？有冇见到咧？我又见到啦。嗰啲红棉咧，红棉树咧，开咗好多咯。有冇红红色？ 可能我住喺市区，我住喺九龙区，所以我又唔系好见到。 系系啦，我都经过某一啲地方咧，每年我特别留意啊，可能因为某一啲咧，即系可能除咗红棉道应该有好多红棉挂，我又冇过啊。咁但系咧，即系有某一啲地方咧，都好多红棉树嘅，咁啊开得好灿烂，因为其实已经系立咗春啦，吓已经系春天已经到，咁啊而且呢排嘅天气咧都唔系太冷，亦都几呢两日几和暖，阳光普照嘅日子，令到呢啲红棉树咧开得好灿烂，好靓嘅。咁但系唔系话净系靓啊，而系我非常之欣赏红棉啦。以阿郑国江老师嘅歌词咧讲咧就系、是。暖洋洋的天气的时候，它的红棉就会盛放了。但是这个英姿勃发堪景仰，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就是有些傲骨气，但是呢就真是英姿勃发，而且红棉树都力争向上，知气谁能挡。记不记得这首歌当年罗文唱的这首红棉？ 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挡？红棉怒放驱去严寒，花朵竞脂肪，英雄上万众偶像，红面独有傲骨干。我正直无偏，应听好榜样，有上进雄心，坚决争光，洁面子借风。四方树苗坚壮，红棉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红棉独有傲骨干。 用心坚决争过，结面子借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面胜方，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很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红面独有傲骨干。 阿乔，你即系年青啦，咁当年我想你都冇即系亲自睇住阿罗文出呢张唱片嘅，呢只歌你识唔识噶？之后后来学嘅， 后来学嘅， 梗系啦。咁嗱，作曲嘅咧就系、是、叫钟兆峰。咁钟兆峰咧以前就喺香港住嘅，香港嘅音乐家，咁亦都系流行嘅音乐家。咁佢咧就弹钢琴啦，亦都系作曲啦，亦都系唱片公司嘅音乐总监。咁啊，作咗呢只歌，郑国江老师填词。咁因为罗文咧以前就喺佢间唱片公司嗰度，咁出咗一隻唱片好有意思，就叫做蕙，即系花蕙个蕙，咁全部都系花嚟嘅，全部都系花，每一隻歌都系花啊！咁咧呢只歌咧当然系花啦，红面，我特别咧系喜欢罗文嘅呢一首，因为好有即系嗰种气魄啊！亦都喺新春嘅时间互相鼓励一下啦，一隻激励性嘅红面，好。睇下先，有电话咯，系挂住唱添，已经要接电话啦噃。喂喂喂， 喂， 你好啊，系啊，我系啊，你系边位啊？ 系，我系啊 ，June 啊， June、 年尾嗰阵时同你倾过电话。 我打过一次嚟噶啦，我仲喺度笑你咧，我系跟住住拉啦咁样啦，系咪 啊？系啊，其实都话唔止一次噶啦， 好啊，得闲就打嚟啦。旧年啊，旧年先啦，又好少打电话嘅，有机会。咁啊，即系而家呢一排就因为疫情特别更啦，吓咁啊，二千零歌再重聚咧，都好唔同啦。有电话倾下， 系啦，希望可以仲更加放宽啲，咁我哋又可以听到你邀请嗰啲嘉宾。 系啦，系啊，再放宽咧，第一样嘢就要多一个 partner， 即系 Vince 又翻埋嚟啦。咁然后再请嘉宾啦， 系 应该都有。咁啲嘉宾咧，其实都好多喺度即系一路喺疫情之前，本来我排咗好几位嘉宾嘅，点知咧疫情一嚟咧就叫哎呀你唔嚟得住咯，我哋冇嘉宾啦咁样，咁所以咧我都会 冇办法啦，呢啲我哋大家都要忍耐多一阵咯， 系啊，好快噶啦，咁啊打咗疫苗之后咧，就大家越打得多咧就越快好啊，咁啊睇下大家自己决定啦。 系啊，咁啊我都同你拜个年先啦，阿伯， 多谢多谢， 事事如意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啊，而家呢个时候。 冇错冇错，最重要乜都系假，系身体健康啦， 系啊系啊， 我觉得事事如意咧，即系冇得顶嘅呢一句吓，即系譬如你恭喜人发财，或者可能嗰个系亿万富豪嚟嘅，我都发咗财啦，系咪？唔使啦唔使啦，咁都未顶噶，咁又会有啲人恭喜人哋，即系叮叮叮咩发财嗰啲咧，啊咁啊，或者唔中意咧吓，最好咧就 系、是。 事事如意吓，你谂乜嘢？ 系啊， 如你自己嘅意愿。 即系样样都随心所欲啊嘛，我就觉得样即系样样都可以随你心去。 系啦，冇错啦。 就 咁啊 ，June 啊，你有冇啲亲朋戚友啊？即系梗系今年啊冇得拜年啊，少见到佢哋啊。 冇得拜年啦，我其实今年连阿仔都冇得见啦，因为佢系做公务员嘅。咁 吓，点解冇得见啊？点解？ 佢冇假放。 哦，吓得我。 佢冇假放，因为同埋即系佢做惩教处嘅，咁佢又冇假放，咁我都。系啊，一路就系年尾同佢食咗一餐饭之后，到而家都未都 挂住晒佢。咁你咁、 啊、 你咁你咁你即系如果要见佢，真系要入去探监先得，系咪啊？ 佢 佢喺监狱嗰度翻工啊？ 佢就 佢就唔使手仓嘅，不过咧佢。佢都要即系负责一啲 要、okay. 高级嘅嘢啦，佢都系。 都系啦，咁佢都系即系一负一个，即系其实诶咩嘢级咧都要遇过噶啦。你做得高级梗系曾经嘅，都要管仓啊。咁我哋呢个节目咧，亦都有好多嗰啲囚友咧收听噶，咁咧都希望佢哋喺里边身体健康啦。 系啦，都大家最紧要啦呢样嘢。 系啦，咁希望即系你个仔咧就可以快啲疫情過咗咧，就翻嚟放假就探下阿媽啦，好嘛？ 係啊，因為佢都話呢啲時間佢哋係會特別多嘢做咯。 哦，係誒，點解咧？我真係冇諗到嘅，點解？我可能要加多咗啲要做啲疫情啊嘅防疫嘅工作啦。 同埋其實佢都唔只係今年嘅啦，舊即係前年啦嚇，叫做社運嗰時，佢仲更加忙 啊！哦，係啊，係啊，所有公務員都係咁樣噶啦，係 啊。 咁如果尤其是而家順帶就醫護人員啦嚇，即係有關醫護咧，就真係忙到不可開交。 係啊，同我都識得有啲朋友咧喺醫院做嘅，因為我之前我都知道我都即係我識得佢係就係喺之前話爆發嚴重嗰間啦，咁我都有打電話同佢哋傾過咯，因為我想見佢，但係佢哋話咧而家佢哋都係要強制，咁係啊，就唔見得住，咁我哋唯有電話都慰問佢哋啦，即係希望佢哋 好啊，而家都興噶啦，電話都仲可以撳個掣咧，就見埋對方個樣子都得噶嘛，冇問題。 係啊， 大家互相睇住喺度傾偈啫，好啦。 係啊。 咁阿 June， 咁你可以送只歌俾全世界又得，送俾你個仔又得。 你幫我揀只開心啲嘅咧，我而家還掂，而家都仲係過年新經頭。 冇問題啊！頭先唱咗祝福你，你都有份噶，係嘛？ 只 開始嘅時候啦，祝福你 咧， 可以紅棉啦。 我聽嗰只紅棉咧，我真係勾起好多對阿羅文嗰啲回憶啊！我好中意聽佢啲歌嘅。 我以為你話即係勾起你後生嗰陣拍拖咧，同你老公喺紅棉道喺紅棉道嗰度漫步啊，然後。行上去紅棉道嗰個註冊嗰、那個，你知唔知嗰個嘢婚姻註冊處喺紅棉道啊？ 我知道啊，我其實嗰時咧都同佢拍拖嗰時都有去嗰度影過相啊， 真 係 噶， 係啊， 哇，犀利啊！用下仲用菲林嗰啲翻出嚟要去、 啊、 去天演曬相啊嗰啲咁樣喎。係 啊，嗰時係咯。 OK， 咁啊，多谢。好啦，咁啊，如果系咁咧，就整只 sweet sweet 嘅歌啦，俾你听下啦，即系好甜嘅歌啦。好啦，等我拣啦。好多谢晒 June 嘅电话。 系、哎、你可唔可以多啲邀请你个仔上你个节目啊？ 唉、哎，讲大啲，讲大啲，讲呢啲，唉，讲笑啫，玩下嘅啫，唔好咁样。佢唔系歌手嚟嘅，佢唔系职业嘅，唔系真系冇个谂住入行嘅，即系搵一次佢同老豆玩下，咁又做个纪念咁样。 其实系嘥咗佢咯，如果佢唔唱歌，把声真系好好。 多谢你，我话翻俾佢听啦，好。好啦， 嗱 呢只歌咧就送俾你咧，就叫做有了你，哇，几甜蜜啊！你可以同你个仔讲，可以同你老公讲，唉，都啱晒，轻松愉快。 好嘅，祝你哋咧，你同家人都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 好，大家咁话，阿 June， 多谢你嘅电话， 拜拜 ，thank you。其他嘅朋友都可以打嚟1872388，我哋由而家到12点，一共有3个小时嘅时间倾电话。唱你点唱的歌曲，有你在这里就可以了。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 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 希望大家都抛开人生的顾虑，享受一个愉快的周末。九点半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将会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据了解当中会提出拨款大约3亿元，提升现有足球场设施，包括增加符合国际标准的5人足球场数目，例如考虑将一些现有7人足球场改划到可踢5人足球，一些11人的标准球场亦都会更新人造草地等。预计康文署辖下超过300个足球场中，有70多个球场可以提升设施。足总5人足球经理曾伟忠话：5人足球占地少，节奏快，能够锻炼个人技术。唔少国家都推动呢项运动，加上5人足球喺国际足协已经有划一规则，有利发展，对推动11人足球亦都有帮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疫苗接种已经准备就绪，星期五就开始接种。接种疫苗可以保护自己，一定好过不接种。好多人都持观望态度，但早接种一定好过迟。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球每日新增个案数字有所回落，很多专家认为可能和开始接种疫苗有关。他呼吁市民接种，越多人接种对社会效益越大，越快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对恢复正常生活和通关等都有更好的条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呼吁大家护己护人，积极接种疫苗。他提到特区动员公务员作出支援，回应令人鼓舞。今个月初，公务员事务局和相关部门及医管局已经在其中一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演练流程。台湾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发生涉及20架车的连环相撞意外，造成2死8伤。警方初步相信意外是由于现场出现浓雾，导致视线欠佳，以及司机没有保持足够行车距离所致。事发在早上大约7点半，嘉义县消防局接报现场有20架车相撞，当中包括7架大货车。有涉及意外的私家车被卷入货车车底，车身严重变形。意外中一名72岁男子当场死亡，另一名66岁女子送院之后不治。熱帶風暴杜鵑吹襲菲律賓南部，為當地帶來狂風暴雨，幾十條村莊被淹浸，至少5000人要撤離到臨時避難所。受災最嚴重的卡拉加區和南蘇里高省，有房屋和橋梁被洪水沖毀，至少30班國內航班要取消。气象部门话，杜鹃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65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80公里。相信听日将会继续影响卡拉加区一带，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山泥倾泻，呼吁民众保持警觉。本港天文台预测，杜鹃会在未来1-2日横过菲律宾中部和减弱，随后进入南海南部并消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二十， 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同星期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中国原来可以同麻雀 crossover 噶。 本地作曲家陈明志就用麻雀、锣鼓同埋中乐创作《打雀英雄传之又见东风》。 至于金马奖得主高世章嘅南音，就结合广东嘅南音同美国嘅南调， 两部作品都会喺第49届香港艺术节开幕活动《乐旅中国》入面首演。 除了 crossover 之外，今年选奏的5首乐曲入面，其余3首都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一起来听下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的介绍。 这次香港中乐团的乐旅中国音乐会呢，从两个方面来编排呢。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传统的不同哲思方面，作曲大师啊，已经故去了陈培勋先生，他根据古琴的名曲《流水》来重新创作了这一首作品，它以各种流水形态的一种画面，散发出对这个国家热烈的一种爱国一种情怀。另外就是《庄周梦》呢，是当年香港中乐团委托赵继平大师为马友友和香港中乐团所创作的一首大型作品，当然它表达的是道教的这个思想。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欲，蝴蝶之梦为周瑜，带出一种求道之神韵。 乐旅中国2021年2月27日晚上8点线上举行， 详情请浏览香港艺术节官方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区区精选文歌经典。如果你是年满18岁，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你必须先登记做选民，才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中投票，选出你的议会代表。如果你已经是登记选民，但是你希望更改登记的资料，你就要索取地方选区选民更改登记资料申请表了。这张表格可以上到政府网站下载，又或者去到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公屋屋邨办事处或者是选举事务处索取的。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咦，即是我，即是我哋，多谢多谢 Bobby 咧，叫我哋留意咧2000靓歌再重聚。其实系咁嘅，因为咧我哋就嚟要选举啦，选民登记咧我哋就系支持嘅。咁呢个选民登记嘅行动咧，我哋就配合。点样配合法呢？就每逢2000靓歌咧，我哋由而家开始，1年5个礼拜啦，即系5次咧，就会喺9点半后啦。咁咧就我哋就会唱歌。咁啊，头先都听到咧，就系区区咧都会选一啲适合嘅歌咧，而衬嗰个区嘅。咁啊，我哋呢啲经典民歌咧，究竟有冇嘅咧？咁我就尝试下揾啦吓。咁啊，有时可以唱一首，甚至可以唱2首都得嘅。咁啊，嗰5区系点分法咧？阿乔，你知唔知你自己住喺香港嘅咩区？ 唔识喎，真系。 譬如话九龙咁啦，九龙咧就分九龙西同埋九龙东， 系 咁你嗰度应该咧喺正中间，真系都唔知中定西，啱啱喺正 在正那裡。Anyway, 我不想告訴這些人你住在哪裡。但是呢現在我們分呢就是九，因為你一是九龍西一是九龍東。啊、也都呢分新界東和新界西。還有呢就是港島區。即是這個 roughly 咁分的。因為香港呢很多區的。如果要仔細地分呢就即是十八區的嘛。再如果是選區是更多的嘛。的所以呢變了、我們是分五區。因為一年五個禮拜呢我們都會在這裡。用一啲好啱嗰个区嘅歌，即系属于嗰个区嘅歌咧，嚟即系推动下啊选民登记。好啦，首先咧，我今日咧就第一次就选港岛区。咁港岛区咧，我知道啦，本身咧就都系好多旧区嘅。咁如果我选湾仔区咧，如果我选利东街嗰度，你知唔知利东街喺边啊？ 唔熟。唔熟， 而家你已經變咗啲好靚好新嘅一個商業區啦。裏面有餐廳啊，有啲好靚嘅鋪頭啊，即係有啲懷舊氣息，但係新氣嘅。但係其實未拆之前咧，以前利東街嗰度咧就有一個叫做喜帖街，你聽過啦啩？ 啊，咁樣聽過啦，好出名嘅呢個就。 點解出名？你知唔知啊？ 因為都 因為喜帖街咯，因為以前咧幾條嗰個街、那個區咧，嗰幾條街咧。嗰條街都係全部係做嗰啲印喜帖嗰啲印刷鋪、 哦、 即係如果你不過你結婚嗰陣，你佢就已經拆咗啦。你如果你結婚嗰陣咧，你如果你想訂啲喜帖咧，咁就去嗰度咧就走唔到街，因為好多嘅，即係聚埋一角嘅，咁成行成市啦，咁所以變咗咧好有氣氛咯，好開心噶嘛，係咪、 哦？ 即係你喺度行成條街咧，就見到紅波波噶，有金色有紅色咁樣。 行嗰啲人都開心啦， 梗係開心啦，因為咧係開心先去做呢樣嘢。 係啦， 咁咧咁喜帖街咧就可以趁呢一個叫做我哋叫做港島區啦，因為咧喜帖街就係以喺灣仔區，就是、以前而家嘅即係利東街嗰度咧，就係、是、喜帖街啦。呢隻歌大家一定好熟悉啦。 中国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句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金箔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拆下，忘掉有过的家，小餐桌沙发雪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会借出到期那回吗？等不到下一代是吗？忘掉砌过的伤，回忆的堡垒刹那已倒下，面对这焚起的荒土，你注定学会潇洒。街砖不会拒绝磨蚀，窗花不可幽禁落下，有感情就会一生一世吗？又再惋惜有用吗？ 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金箔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拆下，忘掉有过的家，小餐桌沙发雪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妒忌那回吗？终虽会是神都别怕，请放下手里那锁匙好吗？ 在港岛湾仔利东街以前的喜帖街这里呢，留下了很多回忆。很精彩的一首歌叫做《喜帖街》，真的写得好了，尤其的歌词。好，咁啊，头先咧就因为我哋每个礼拜咧吓都好玩嘅，好中意呢样嘢嘅，因为我自己都会写过一啲歌啦，系关于香港好多区，咁啊主要咧都系一啲郊外嘅，咁啊嗰啲点解咧？因为当年咧我写咗十首歌咧，专系写歌词，有啲作曲，就写香港嘅十大胜景啊。咁而家咧，大部分已經成為咗一啲海岸公園啦，啊，世界級嘅一啲保育嘅海岸公園。咁啊，即係好似我諗你有冇阿喬有冇去過旅？即係行山你好少啦，我諗而家啊，而家忙。 而家係啊， 而即係而家好多，尤其是疫情啦，好多人都會去一啲勝景嗰度行山。我去到尤其是東面啦，香港嘅東面咧，好多靚地方啊，睇石啦，啊睇島啦，啊咁啊大浪西灣啊等等等等，我慢慢介紹。咁但係今日咧，因為介紹係香港島啊嘛，啊咁香港島其實好多地方嘅，除咗灣仔啦，咁我係想最重要咧就代表香港島嘅咧就係山頂。山顶有去过啦，系咪？ 有 咁无数咁多次啦。即系其实山顶好重要嘅，因为如果你一个外国人举个例，嚟香港探你，喂，可唔可以带我游下香港啊？你一定要带佢去山顶噶，如果唔系你代表唔到即系呢个太平山上边，系咪啊？即系嗰种望翻落嚟全个香港嗰个景色， 那个夜景啊， 夜景又好，日景都靓吓，即系夜景更靓啦。咁所以咧，我曾经就写咗一首歌嘅歌词啦。就是叫做 The Peak， 即是山顶之歌。那个旋律呢就是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民歌。而且呢民歌呢就是用一首耳熟能详的贝多芬的名作古典的。你一定听过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即是小步舞曲。咁但係呢呢个山顶呢我就寫咗有日有夜啦，咁夜晚嗰、那个哇夜景我都有寫嘅，即係我会特别唱得啲英文字，因为可能你第一次听都未定，咁我唱得清楚少少，即係唔好好似成个外国人咁样唱呢就会有时拉过听唔清楚，我唱得清楚啲，小学生都听得明嗰啲，咁呢个歌呢当你第一次听，不过呢就係、是、叫做山顶之歌。The peak. High up above the clouds, her magic shines upon a city. Up where the eagles fly.If you dare to try, you can touch the sky. Oh, lost in the mist of spring, she's charming like the sleepy beauty. See lovers in the rain, walking hand in hand in the dream she brings. Night, see the dance of lights that sparkles like a million diamonds.Down far beneath our feet, pearl of Orient, never goes to sleep. Oh, high up above the clouds, she's watching like our guardian angel. Please bless us with your grace, keep us sound and safe every single day. High up above the clouds. Her magic shines upon our city, up where the eagles fly. If you dare to try, you could touch the sky. Oh, lost in the mist of spring, she's charming like the sleepy beauty. See lovers in the rain, walking hand in hand in the dream she brings. Feet, pearl of orient, never goes to sleep. Oh, high up above the clouds, she's watching like a guardian angel. Please bless us with your grace, keep us sound and safe every single day. Please bless us with your grace, keep us sound and safe every single day. 系啦，歌名就叫做 The Peak， 即系山顶之歌。即系呢只歌咧，系我嗰十只歌咧，即系写香港每一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胜景，唯一一首系用英文写嘅。因为我觉得 The Peak 咧，山顶咧就系以前我哋殖民地时代一路咧，即系100几年，即系之前咧已经开始咧，一路就由山顶开始啊，所以缆车啊咩嘢都系喺嗰度咧，咁啊全部都系游客咧，就嗰度地方咧就用英文。形容就最啱，因为我哋一个国际城市啊，咁所以就唔写广东话啦，写 The Peak 用英文写。咁其他咧，我跟住落嚟咧，每个礼拜都会唱一至或者两首嘅歌曲咧，就配合翻嗰个区嘅。咁下个礼拜咧，好可能系新界嘅唔知东区定西区嗰噃啊。咁你下个礼拜留意住咧，9:30之后咧，我就会唱出嗰个地方嘅歌啊。本来冇嘅，不过我写咗有咪有咯。好啦，咁啊20度嘅气温啦，湿度80%，系相当之和暖嘅。啊，喺呢个时候又再接一个电话先。喂， 喂 ，hello，hello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Teresa。 Teresa 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 我同 Teresa 呢个名咧好有缘嘅，真系嘅。 系Albert 咁咧，就祝你咧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大家咧就百毒不侵啦。 嗯，一定系，一定要啊呢、這个百毒不侵啦。咁诶，即系话时话咧，我哋都好乖啊，因为我琴日都去咗再次即系做检测。嗱，因为我以前做过啦。咁点解要琴日即时要去做咧？你有冇睇新闻啊？ 好似话系港台 系啊，冇错啦。不过就唔系 系 啦，就咁样。其实我解释一下啦，香港电台咧，我哋有几个地方嘅。咁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一个叫广播大厦，即系个原即系嗰个中心。咁然后咧就有啲同有一位两位同事，呢一位系即系做发型嘅，一位系助理编导咧，就喺另外一个叫电视大厦，因为佢电视部噶嘛，我哋系电台部啊嘛。咁佢就喺嗰度咧就咁佢就确诊咗咧，于是乎去过嗰度嘅同事都要检疫。即系唔系检疫，系检测啫，吓检测啫，咁好简单嘅啫。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哋有见及此咧，就存在我哋冇去过嗰啲咧，都验埋啦。即系翻嚟，因为等阿乔嗰啲完全冇出现过咧，咁佢都唔使咁担 心 啊嘛。大家都安心啊嘛。咁啊，好简单，因为佢即系医护方面咧，就 send 咗一架医疗车，即系一啲检测嘅，即系快速检测嘅流动车，就嚟到电台个停车场。咁我哋就唔使5分钟搞掂，咁啊验咗咧。今朝啊，即刻收到个短信咯，即系琴日 check， 今日收到短信就系 negative， 咁样咪得咯，咪安心咯，系嘛？ 啊，真 系 好安心，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去啦，大家回复正常啦。 系啦，咁啊 ，Teresa， 你过年点度过啊？ 都系 系，我好乖嘅，我哋一家都冇出去拜年啊，真系喺屋企嘅。咁 通电拜年啦，视像拜年啦， 视像啦，同埋用电话啦。 系啊。 咁其实今日我打电话嚟咧，系想祝我一位系好好嘅朋友嘅 Happy Birthday 嘅，佢咧就佢翻唔到香港。 哦，系咩？好啊，佢可能听到噶，你讲啦。 啊，佢可能听到噶。其实诶，佢系 Stella， 佢系我个 best friend 嚟嘅。佢而家咧就喺 Calgary。 哦，喺 Calgary， 哦，咪加拿大嘅。 今日系佢嘅生日啦。 哦，靠加里嗰度，好冻，好冻啊！佢哋好冻啊，好冻啊。 系啊，佢哋好冻啊！佢哋之前话话冻到嗰、那个 零下二三十噶，随时。 好似唔止啊， 唔止添啊！ 我记得佢话俾我听话，好冻好冻喺出边咁样。 冻到好得人惊噶，因为我亲身去过诶，唔止一次。真系就算阳光普照啦，我都中过招啊！咩意思呢？即系话我一望，哇！今日蓝天白云啊，哇！今日行出去咧，就着一件褛噶啦，已经。 所以佢哋弹翻转头，佢哋都系车出车入咁样。 梗系啦，唔可以喺街行嘅，因为我想行啊！我嗰次想行去两条街以外嘅一间餐厅嗰度食早餐，点知咧，直情我行咗，即系我谂行咗几步，我就知道中咗招啊！即刻彈翻轉頭咧，著翻幾件衫先。原來嗰日一 check 翻係零下十幾度。 係啊，好犀利噶佢哋。不過佢哋住得喺嗰度都開始都慣噶啦。翻到嚟覺得係好暖，十度佢哋都覺得好暖。 佢叫咩名啊？你講一講佢。 佢叫 Stella， 今日係佢生日。咁咧，我祝佢身體健康啦，同埋咧日日都咁開心、平平安安。快啲可以翻嚟香港同我哋見面啦。因為佢舊年咧，其實佢應該舊年呢個時候翻嚟。 点知咁 点知都翻唔到啦，咁一路吞到吞到年尾，谂住翻嚟过圣诞都唔得啦。 系啦，过年又唔得啦，一路吞啦，一路吞啦。 系啦，咁我哋已经冇见两年啦，两年几啦。佢本来每一年都会翻嚟一次咁样，好开心嘅。 好啦，快啲可以通关啦，互相。 佢都好想翻嚟，我哋又好想见佢啦。咁希望咧就大家。身体健康，疫情过去之后，佢就快啲翻嚟见我哋啦。 OK， 不如 Teresa 你送一只歌俾喺冰天雪地喺 Calgary 嘅 Stella。 我想 Apple 你唱一首温情啦，温暖嘅。 解冻啊，同佢哋啊。 解冻啦，系啊。 啱啊，啱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多 谢 晒 你 嘅，多谢你嘅温情点唱。 好。 因为呢只歌咧，大家可能咦咩叫温情咧？嗬，其实咧就比较僻啲嘅。其实就听落去咧就好熟嘅，可能全世界最熟嘅一只歌嚟，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不过有广东版嘅吓，有咩？有系小弟即系 N 年前温情地灌录过一只歌，叫做《温情》，就系呢一首。平原万里，浮云万里，那景色般优美。今天有了你，风光更秀美，心中充满着欣喜。流年未去，我陪着你，到景色清幽处，清风告诉我，清风告诉你，彼此生来是一对。心中不再忧虑，人似是白云飞，他朝上鬓花白，情意也记山水，常陪着你，常陪着我，到山水清幽处，身边有了你，心中有了你，世间温情在我心里。So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会有专家讲更加多 tips 俾大家知。 音乐说 Baby John 蔡汉益的音乐选择， 《黄宝派三》嘅主题曲啊，欢迎嚟到呢座城市。我以为我自己已经习惯咗啊，习惯咗喺屋企睇电视啊，你明唔明啊？ 哦，咁就有部电视 系啊，我以为我自己惯啊嘛，即系 OK 啦，咁咪喺电视睇咯，电视有得睇噶。啊，唔得啊！原来即系当知道戏院开翻，原来好想翻入戏院睇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秒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我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那似空。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嘅时间系十点十分。系，多谢晒张伟健啦，头先唱佢身体健康啊，祝我哋身体健康啊。阿乔都系一样。今日咧，我嘅拍档就系阿乔啊。依然咧，即系疫情咧，我哋都系两个人，不过唔紧要，多咗你喺心机旁边就得啦。所以我哋就改翻去三个钟头啦，因为由而家到唔系十一点咯，去十二点咧，我哋先至会散band嘅，即系回复翻正常嘅时间咧，就九点至到十二点。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你好。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一路呼吁大家可以随时打个电话上嚟1872388，外国嘅朋友咧可以打85218723888，咁可以闲话家常也好，尤其是今日啦，第一次喺牛年同大家见面咧，可以打个电话上嚟向亲友隔空拜下年啊嘛，因为今年嘅拜年时间咧比较特别。差唔多接近零，咁所以可以喺空气当中大家拜下年就好啦。好，喂，我哋听第一个电话先。喂喂喂， 喂，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啊 ，Emma，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 祝你身体健康， 多谢。 大家都心满愉快， 系啦，心想事成啦，最紧要就系百毒不侵啊嘛，乔话斋， 百毒不侵啦，嗰、那个疫情快啲过去啦， 系啦，咁啊，你点过年啊？ 我呢过年嘅时候呢就去都係去探爸爸妈妈囉，係呀，咁因为爸爸之前呢就即係喺圣诞节嗰段期间就病咗入咗医院，咁就我初可以形容为大难不死，係呀，咁就做咗个大手术啦，咁就係呀，要即係 当下 入咗医大波揽过，做咗个好大好大嘅手术，因为佢係嗰个主动脉撕裂咗啊！系啦，咁 好有呢、這個，即、就、係、是、我哋三兄弟姊妹都好擔心啦，包括媽媽咁樣咯，係、啦。不過就喺2021年嘅一月就可以出院啦。 哦， 係啊，佢12月15日發現呢個情況，16日就做手術咁樣咯。 哦，咁啊，祝福佢啦，希望可以繼續快啲，差唔多好快咁康復啦。咁啊，今年牛年啊嘛，咁啊，牛年即係真係牛咁健壯啊，健壯咁啊，可以咧，即係趁翻個，我覺得都係嘅，即係今年咧，大家坦白講，即係疫情嘅時候咧，大家小心咗好多。 見 即係因為衞生咗好多，咁亦都即係好少聽到有周邊啲朋友嘅傷風感冒啊啲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少咗啊， 冇曬咁滯。 但有時咧，之前咧天氣真係好寒冷啊，咁所以大家真係要保暖咯，同埋就真係冇掉以輕心。 是啊，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是啊，最紧要保暖，因为呢可能以前冇所谓啦，我最多咪涉一涉亲即係冷伤风啫，咁而家唔得咯，你一冷伤风就麻烦咯。 是啊， 究竟去睇医生啊，医生去边度睇医生啊，咁去边度排队啊，咁即係。 睇医生都驚啊，可能冇事都边有事。 是啊，咁好彩呢排都算系咁啦，咁啲天气非常好，咁而家都系20度，夜晚都20度，即係日头呢听日会即係会最低气温都系18啫，咁日间会升到25度嘅。即系听日，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都将呢个温暖感啊带翻去身边嘅家人啊。 系啊，我耐唔耐都有听你嘅节目嘅，不过咧通常都系星期日晚咁、就一路做家务嘅时候或者冲凉嘅时候就听 都好噶，咁啊舒服，咁啊即系听完咧呢啲歌可以伴住你慢慢瞓觉啊嘛。 系， 有啲人咧一路喺个床度听添嘅。即係早瞓嗰啲 咧，唔好講，你又好有才華，我都好中意聽你唱歌。 唔好講，我都唔記得問你叫咩名 字。啊，係喎，我都唔記得咗個，我阿 Joyce 啊。 阿 Joyce 係啊，你好。 係啊，係啊，咁我就好希望爸爸同媽媽生活愉快啦。 係。 雖然我就結咗婚啦，同佢哋都唔係一齊住啦。 係。 但我都希望大家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好健康咁生活啦，包括我。细佬啦，我细妹啦，咁样咯， 系非常。 咁仲有大家啦，系啦，我觉得2021年牛年应该会越嚟越好嘅，同埋有疫苗啦，同埋又就嚟开学啦，唔使希望唔好再封啦，系咁。 系啊，全部都系噶啦，我谂每一届咧，每一个界别，每一个年纪咧，都好希望即系疫情快啲降，咁真系。我哋都係喺全球性嘅即系疫情底下咧，我哋算係幸運嘅一群啊！咁好快就有聽日又呢隔幾日就有疫苗打啦，咁所以應該都好快。我覺得即係喺漫長嘅歲月當中咧，再等多即係2-3个月都冇問題因為一生人最緊要就係健康 冇錯。 OK， 咁啊，多謝曬你電話。不過咁啊，臨走之前你可以點唱個噃？我唔知道唱咩歌噃，送俾你。 其实呢我都冇乜心目中嘅歌嘅，不过我觉得我有首歌都想嚟唱下啦，就如歌唱晚啦，因为我觉得嗰个配乐又好好啦，歌词又好有意境咁样咯。 哦，系啊，呢只歌我好中意嘅。咁啊，又即系中西合璧啦，咁啊主要系中国调子啦，中国嘅情怀，我都中意唱《渔舟唱晚》。多谢晒 Joyce。 好，拜拜。 拜拜。 秋唱晚，好啱我哋香港听嘅歌。我哋系一个渔港嚟噶嘛。就算我哋变成咗一个国际大都会咧，我哋即系 N 年前啊，由少年时代一路至到青年时代，都好中意去避风塘搭下艇，然后咧就食下炒蚬啊啲咁样。仲更加咧，即系就算而家我都会好中意坐啲渔舟啊，即系啲钓鱼艇咧啊，喺我哋香港嘅海域。去游弋、钓鱼啦，吓、即系可以游船河啦，等等。渔舟唱晚，好睇个钟，10:21又再听一个电话先。喂 ，Hello，Hello，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系啊， 祝你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系啊，最紧要咧就系、个个都系讲健康啱嘅。讲一万次都啱嘅，祝你即系牛年即系身体健康愉快啦！你系边位啊？你系叫咗咩名字？ 我系 Cathy 啊。Cathy 你好啊，系。 我第二次打嚟嘅。 哦，第二次添啦，咁啊，即系好啊，因为即系我都好渴望咧，有啲旧嘅朋友可以即系话。哇！突然间有打电话嘅机会咧，即系还记得我哋可以打电话嚟吓。咁啊，当然啦，因为平时以前真系好少接电话，因为有嘉宾吓，而且如果接得太多电话，啲嘉宾就唱唔到歌啦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倾电话其实都好嘅，因为我觉得倾电话甚至煲电话粥呢样嘢咧，系沟通嘅其中一种最好嘅方法，你觉得系咪？你以前细个有冇煲电话粥噶？ 冇 嘅，少嘅，啊，好多人中意嘅，即系尤其是以前咧，即系冇咁多娱乐啊，即系唔好似而家，因为未有呢啲智能电话之前咧，我哋即系少年时代好兴煲电话粥嘅，尤其是啲女同学，即系冇手机噶嘛，以前有，而家手机容易啦，系咪？即系揿几个掣咁啊，写又得，讲又得。send 几个公仔又得，系咪？你咧，你点样过年噶 ，Cathy？ 哋呢度系加州。 吓、啊，我原来你加州打嚟噶，哎呀，你唔讲嘅，我以为你喺油麻地打嚟啊。 我哋都冇乜边度咧。 咁啊系啊，咁虽然咧即系我谂都有中国人，大家有朋友嘅，咁但系系咪啲疫情都几严峻下咧 ，Cathy？ 呢一两礼拜好啲咯，而家开始打针咯。 哦，已经开始打针啦，已经好似话打咗都好多噶啦。咁啊，你打咗未啊？ 打第一针咯。 我打第一针啊，几时再打第二针啊？ 下个月初。 咦，咁都好快啫喎。其实你哋都系咪打嗰只 BioNTech 定系边一只啊？ 我哋有两只咯，一系Moderna， 一系就 Pfizer 咯。哦，又同我哋又唔同噶喎。咁啊，你而家拣嗰只系隔几耐打第二针嘅？ 一个月咯。 哦 ，Pfizer 我哋都会有噶啦，将会吓咁啊吓，即系所以变咗隔一个月都好快啦。咁如果打咗之后咧，你觉得咧是不是即可以打橫行都得？ 每一個人的反應不同的。 哦 ，I see， 係啊。 咁發燒咧，同埋個肚又唔知點樣一彎腰啊，或者咳啊咩就好痛，佢啲痛法咧好似啲針吉咁 啊。係啊，我聽講某一啲係啊嗰個副作用 會。但我家姐咧就發冷。 哦。哇！ 個個唔同嘅， 係啊，咁所以大家咧而家就選擇緊咧，香港都係咁樣，咁啊有好多隻，即係有啲先嚟咗，咁然後有啲後少少，再後少少咁樣，大家可以選擇啦。因為個人有唔同嘅，冇話邊一隻好，邊只唔好，我覺得係咪？ 你敢唔敢打？ 我咩唔敢啫，一定打啊！ 有個人唔敢打？ 唔會唔會嘅，已經幾千萬人打過啦，係咪啊？即係都冇死啊，冇事啊，嚇、啊、怕咩啫？我唔覺得有啲咩驚嘅，真係。 但係好多人真係唔敢打。 有咩唔敢打啫？冇因為平時你感冒你要打針㗎啦。我哋細個由細打到大咧，又因為種牛痘，因為打霍亂針，又都可能有啲針係有譬如感冒針，都有啲有副作用嘅。咁啊，都個個唔同㗎嘛，所以唔使驚嘅。咁我自己覺得打針係社會責任嚟嘅。因为如果你大家都打咗，如果你谂下，你喺加州全个加州打晒，咁你就乜都唔惊噶啦。唔好话打晒70% 就得噶啦。吓、啊，咁希望可以即系互相可以保护啊嘛，系咪啊？咁啊唔使咁惊啦。咁啊，咁当然呢个系随意嘅，冇话嘅，咁佢个人有自由嘅吓。 O K。打晒问香港朋友啦，唔敢打。 冇嘅，咁啊，即系如果系前面有已经已过千万人打过噶啦，美国都已经有成好似唔知2000万人打咗啦，啊，咁所以咁你咁咧，佢点咧？咁有冇事咧？咁诸如此类啦，咁啊万中无一嘅都有啲人咧，即系都会对任何嘢咧都会有个敏感度，咁啊睇自己啦，啊小心啲啦 ，OK？ 喂，点唱咧？不如 Cathy 喺加州边度住啊？你？ 在 罗省，嗰个罗省啊唔冻啦，好温暖啦。系咪而家几多度啊？ 早晚相差成20-30度。 系啊，我知啊，我好熟嘅罗省都。咁系咯，嗰啲天气我就知道晒噶啦。如果你一定要即系，如果你夜翻咧，你都要带件风褛，咪搞唔掂嗬。咁日头可以好热都得嘅，好热嘅。咁天气好好嘅，罗省系好少话即系落大雨啊，好少呢啲嘅。咁希望你喺LA 住得开心，最紧要身体健康，系嘛？咁如果既然打咗第一针咯，咁诶，尽快打埋第二针，咁你就安心啦。送只歌俾你，送只歌俾你。 好啊，你我拣啦，拣啲欢乐嘅。 哦，我同你拣啊。 系啊。 又要我拗头喎、哦，吓、啊？咁睇下先，唔紧要，唔紧要。你求其讲一只都得噶，我随时都得噶，我成日都系中意听啊，睇下你中意咩歌嘅，有冇心目中有冇谂起边只歌，我哋可以唱俾你听。 梅艳芳抱紧眼前人啫咁。 抱紧眼前人，我哋要揾啲同事，即好冇问题。我哋而家即刻揾歌词，好啦，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好唔好啊？咁远打嚟，多谢晒你啊 ，Kitty from California， 加州打嚟嘅。我找一位同事找歌词就得了。我们这里呢就是没有歌词呢就没办法。阿乔呢又一路收紧风，很犀利的阿乔。阿乔呢就都会在他电脑那里抄紧抱紧眼前人。第三呢我们就有一样东西找不到的。你不知道我什么 key 的。你试弹弹一个 key 啦，我们是啱 key 的。 短版的抱紧眼前，因为讲嘢讲得太多了，讲耐咗添。所以一定要抱紧眼前人，尽量争取时间，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星期三公布新一份預算案。他說經濟尚未恢復，政府需要維持逆周期政策以發揮穩定作用，令下年度會出現較大的財政赤字。他預告在現實生活中要睇餸食飯，難免令選擇有限。陳茂波在最新網誌上載預算案的相片，封面顏色是青綠色。陈茂波话代表对未来怀抱的希望，又话在筹备预算案的阶段，已经密集式同市民和不同界别的朋友交流沟通，希望更了解市民的生活现况以及市民的需要和想法，在平衡现实不同的考虑和限制之后，最终敲定预算案的框架和措施。香港酒吧业协会统计发现，在农历新年期间再多70间酒吧结业，占全港酒吧总数大约 5%。 连同早前结业的酒吧，累计有210间酒吧结业，占总数大约 15%。 协会说酒吧业已经出现第二轮结业潮，部分酒吧因为出现资金问题而结业或者被封铺，亦都有老板和基层员工因为酒吧停业难以养活家庭。协会副主席钱俊永形容酒吧业正是处于万丈深渊，希望政府尽快容许酒吧复业。如果政府继续要求酒吧停业，应该提供每间酒吧至少50万元给他们渡过难关。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和中委庄荣辉在元朗721袭击案开审前夕召开记者会，不满警方和律政司未有传召他们以证人身份出庭作供，担心最终未能够将涉案凶徒绳之于法。警方说新界北总区重案组一直锲而不舍跟进调查，没有放弃任何的线索，目前已经拘捕63人。律政司说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适宜评论。在民主党的记者会上播出庄荣辉早前先后致电警方的片段，跟进为什么2019年警方曾经邀请他认人，而他当时认出两名怀疑凶徒，但警方之后未有再接触他。 在影片中，在电话回应庄永辉的两名警方人员分别多次形容庄永辉是重要证人，但被告愿意认罪。律政司认为事发当日有其他人提供相同的资料，因此不需要庄永辉出庭。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率全球最高的以色列，今日起放宽防疫封锁措，今日起放宽防疫封锁措施，商店可以恢复营业，图书馆、动物园和博物馆等的场所重开，但民众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并必须戴口罩。卫生部形容这个是重回正常生活的第一阶段。注射两剂疫苗人士或者新型肺炎康复者可以下载有效期半年的绿色证书，才可以进入健身中心、酒店和犹太会堂。以色列主要为民众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接近一半人口至少注射了一剂。卫生部公布的研究显示，打了两针的人感染风险下降 95.8%， 对于预防住院和死亡有效率更加达到 98.9%。 总理内塔尼亚胡说，预期九成半50岁以上人口在未来两星期可以完成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和星期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阮请博士。調查發現，原來每一日我們用6000多萬張這些袋裝的紙巾來抹嘴的，還有就是抹手指，去洗手間、去廁所之後經常見到的，那裡呢每日都用3000多萬張，還有呢接近1000萬張就是濕紙巾，很多時候就可能是媽咪、給小朋友、或者 BB 用的，加起來差不多是1億張，還未計其他用途的紙巾啊、抹手指啊嗰啲咁樣，咁其實咧都幾誇張喎。咁所以咧，其實每日香港咧都令到好多棵樹消失，而且咧造紙嘅過程裏邊咧多多少少咧都有用水啦，污染咗一啲水源添。我哋發覺屋企嘅數量同喺街去抹嘴用紙巾嘅數量咧係相若嘅。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下咧，其實係咪可以諗下？会不会是可以用手巾或者其他方法是拿来减少一些用纸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想想的。顺带一提，大家虽然叫它湿纸巾，但是不是系纸都回收得的，抹手指回收不到，湿纸巾都是，而且它加了胶粒的时候，当它去到海洋啊，甚至非法弃置的时候，这些微粒都会进入了海洋里面，而且如果摆到去啲渠位度，其实就会有淤塞的情况的。咁喺外国呢要用好多钱呢先可以清到呢啲淤塞的渠位，咁所以呢能够避免的话呢都尽量避免去使用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下半部分，因为时间过咗一半多啲啦。十点三十八分，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今日我个拍档系阿乔啊，咁我哋二人组合已经过咗两个几月，都系二人组合。不过时间咧又会增长翻，如过往一样。一路到十二点，凌晨十二点我哋先至会完毕，所以咧回复翻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睇睇天气先，应该唔错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晴，明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咧大约系十八度，而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系二十五度，吹微风。展望方面，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诶，睇下而家咁好嘅天气，接下电话，睇下会唔会喺外国打嚟，睇下佢哋啲天气同我哋有冇得比先。喂， 喂， 喂，喂，你好啊，有个男听众啦，当然，你系边位啊？ 我姓吴，叫 Thomas。 嗯 ，Thomas， 哦，姓吴嘅。 系你啊。 咁啊，喺外国，喺你喺外国打嚟系咪啊？ 我喺纽约。 纽约啊？哇！ 系。 冻冻地噶啦噃，东岸。 嗯 ，OK 啦。 OK， 即系几多度到啊？ 而家大概卅度到啦，即系话华 氏。哦，你讲个系华氏，吓死我！咁鬼热，我哋嗰年用惯摄氏噶嘛，你华氏卅度，即系有冇人话都俾我听，即系几多度咧？即系摄氏。 即系零度摄氏。 系啦，因为卅二度就系零度啊嘛，系咪？ 系 啦，咁啊，所以应该差唔多啦。咁即系有雪啦，如果要落雪的话。 雪就落过几次啦， 落咗几次。哦，用咗啦， 半尺咁 咯。哦，用晒啦，未用喺侧边嘅，喺街 都有嘅， 喺街边嗰啲。喂，其实你有冇揸车啊？咁 都有嘅。 咪啦，咁揸车如果遇到咁啊，即系融雪与唔融雪之间，一阵间又落啲雪，咁都好麻烦噶噃，系咪啊？ 哦，唔系嘅，我哋啲做法就系未落雪，你就准备好。 嗯。 咁一落雪咧，你就走翻入屋。跟住佢一落完啦，差唔多你觉得系佢停啦，你就出去铲铲啲雪，咁就唔会结冰嘅咧。咁啊，唔使撒盐嘅，即系我做咗好耐，我知道嗰个程序啊。 哦，咁嗰啲街道会唔会即系佢有人撒盐噶啦？每一朝头早系咪？ 街纽约就佢有人撒盐，有人去铲雪嘅。 纽约，纽约就有。 纽约市啊， 纽约市就有，州就未必有啦。 系啊。 哦，你咁你系咪喺市里面住啊？ 我喺市嗰度住。 哦，咁就唔使自己系咁惊啦，因为佢都会清洁得。 咁要铲条路仔俾你自己行咯，即系。 哦，即系你间屋嗰度前边。 丝绸之路啊。 系好笑喎、哦！丝绸之路，即系如果你唔铲咧，即系如果你屋企前面嗰啲唔铲咧，就会越屋越多啦，亦都俾人告噶喎，好听闻系咪？ 都话就告一个唔理你嘅，即系你即系自己个。私人嘅德行咯，你中意铲就铲，通常我就铲嘅铲，即系隔篱我都帮佢铲咁。 哇，都好啊，出入平安啊嘛，最紧要。 义工咁做啊， 啱嘅，大家会即系守望相助啊嘛吓，即系。 系啊系啊。 不过系即系我哋千里约秘邻啦，即系话我哋香港同你都系当邻居噶啦，可以倾个电话啊嘛。 系啊系啊，我哋好怀念香港嘅。 你移咗民好多年啦咩？ 我 系九七，你系咩话？你 九七 九七前哦，都系吓廿零年啦，都唔系话太耐嘅吓，都算唔算系华老华侨咧？ 可以 系啦系啦，啱啱好啦，算算地啦嗬。 系啊系。 纽约唐人街。 系咯，每年都翻就又好习惯啦。每年都翻就又有人嚟探你添啦。 系 咁啊！而家纽约嘅疫情点啊？电视我睇得多啦。 我哋好多嘅，我哋譬如一个点样输嘅，讲几千几百万嘅咁啊，平均咧都一万。 哇！系啊，过万嘅，哇！真系都 过万嘅，即系我哋睇到佢哋好幸运，几十七。 系啊。 我哋就处之泰然， 处之泰然，习惯咗，最紧要自己保重、啊、自己戴口罩， 戴口罩啊， 系咯， 留喺某一点某一个地方太耐，因为佢啲空气系有传染噶嘛，即系等于唔食烟，好易都闻到，或者 阿 Thomas 啊，唔好意思啊，因为而家咧可能咧即系隔得太远，有可能咧突然间咧喺个天空度有啲落雪啊，所以我哋啲声线嘅传递咧有啲好似落雪咁样啊，听得唔系好清楚，时大时细。 而家冇啦， 而家又好啲啦。 而家冇啦， 正啊 Thomas。 因为我拎开咗嗰个 headphone， 我有咩 headphone 又听到你。 哦，唔得，头先唔好啊，啲声浪好古怪。 headphone 啊，有个 headphone 系咧。 系啊，唔紧要。 好清楚嘅。 好清楚，哇，真系好多谢你，好温暖啊，唉，可以喺 New York 打电话嚟。 我哋点样过年咧？咁我哋都系真系。 有冇拜年啊啲咁样嘅，有冇啲即系传统嘅 事咧？都有嘅，喺啲商品出嗰度拜年，大家即系想啊或者祝福下咁样。 都好兴嘅，纽约又 系啦， 尤其是纽约嘅唐人街就系好有历史啦，又好出名啦，咁啊都好多 诶。我哋离开好远嘅，我哋 离开远啲， 都两个钟车噶。 哇，咁远！你又话喺 喺好大噶， 哦，你喺边一区啊？你话俾我听，我就知啦。 我喺Richmond Staten Island。 哦 ，OK。 Staten Island。 哇，好远喎。 山地。 系啊，嗰度好远啊，系啊，嗰度就远咯，真系。 嗰度咧，即系等于嗰个一出 highway 就系 New Jersey 噶啦，我哋。 哦，住得比较远啲。 New Jersey 边界就系。喺嗰個自由神像對面嗰， 去到嗰度啦，已經係啊，咁啊， 係好少少。誒，我哋全部都到係太遠嚟，好擔心咁。 O K， 咁誒，喂 ，Thomas， 希望你喺New York， 即係最緊要身體健康啦嚇，即係安全出入平安。 祝福大家和平啦。 係啊， 同埋即係保留香港嘅中西文化啦，同埋就係話。大家做人做事都应该有啲质素，好似电台，好似个人。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因为我本身系质量噶嘛，所以我知道一定要大家保持质量。 质量好紧要，系啊，系冇错冇错，最紧要保持由个人开始啦。我哋 咧就要麻烦你， 请你， 因为你系专长。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最紧要知道你真系想听咩歌，有冇所谓啊？你听咩啊？ 好温暖温馨咁， 一 个早上，我哋早上。 哦，你系早上系喎 ，New York 而家真系早上嚟喎。OK， 好啦。好，Mr. 系 Thomas， 多谢你，即系喺即系一个咁，即系虽然好似好熟悉，但系咧就喺呢一两年间咧，就好似真系大家有啲隔膜，因为无论疫情啦，无论天气啦，又唔可以通关啦。 我就打你嘅， 系啦。希望你可以快啲又翻到香港啦，吓暂时未得， 系 咁 啊，好啊， 咁啊，多谢我就唱点一只歌咧，即系啱噶啦，咁啊可能都又落下雪啊，咁啊大家面对嘅疫情咧，即系都系风风雨雨，我哋风雨同路啦，我哋大家保持质素，保持个人质素，保持社会嘅贡献 ，OK， 系咁啊，拜拜， 拜拜， 拜拜。 似是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 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枉得我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全球我们的华人朋友，无论你身处何地，希望面对这个风风雨雨的疫情快点过去，我们互相支持，风雨同路见真心。听个电话先。喂 喂， 你好啊，你好 Elba。 是我是。 是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 是大家这么说，你是哪位？ 轮都轮到我啦。 当然啦，你排了很久咩？好像排队打针咁啊。 哇，真系等到颈都长了。 你是长颈鹿啊？你在非洲打电话来。 我叫谢太。 谢太你好。 好喜欢听你讲嘢同埋唱歌啊。 吓、啊。我讲嘢，啊讲嘢好听啦，恭喜发财，唉，心想事成咁啊，好听咧。 系啊，对上嗰两个都讲咗啦，不过我都要讲多次啦，真系好好听，听咗你好多年噶啦。 好多年啊，哇！ 系啊， 咁啊，即系你由女仔听到阿太， 后生嗰时已经听起噶啦。 即是我后生定你后生啊？ 大家都是咁 想。你而家有孙未啊？ 我就系想啊。 哦、想紧噶，即系吹谷紧噶。 唔系，我已经签咗对孖孙仔。 哦。 咁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好少见。 哎呀。 咁喺呢度咧，就唯有祝福佢哋快高长大啦。 哎，一定啦，学业进步啦。 讲得名啊！ 讲得最好添啦。 细孖叫 Jaka。 系。 啊，哥哥叫 Jasper， 哦，咁啊，哇，真系要讲， 系啊，好开心， 妈噶， 妈噶， 哇，你真系有福气啊， 两分钟， 哦，真系有福气咯，真的， 咁咧好得似妈咪，好靓仔，好精灵， 哎呀，啊、 如果似我仔就争啲啦， 你个仔听唔听到咧？ 爆啦， 啊，你真系话呢啲，喂呢啲。呢啲係最佳奶奶嚟嘅，因為平時咧，我哋嗰啲睇粵語片咧，嗰啲啊九成九咧，即係奶奶都係即係嫌棄個新抱啊，又話佢咁又話佢咁，你啱啱調轉喎。 依家新时代噶啦嘛， 唔系噶啦，系唔系嗰啲奶奶嚟噶啦？之前系温情奶奶嚟噶，你系咪？ 系啊，咁仲有祝福我嘅外孙女，考到好嘅小学，希望佢 OK， 乖乖啦。 最紧要佢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系啦。仲另外有一样嘢，就祝福我哋。七年前的培育班的同学。 啊、你读过培育班啊？ 是啊，有二永固。 哇，厉害厉女喎、啊、你。 不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政府很好的，政府呢、又资助啲人去 学嘢啦。 是啦。 claim 返晒啲学费啦，又可以。 是啦，又得益良多啦。 claim 完之后你再可以做呢个工作喎。即係如果你有时间就可以帮下其他嘅媽咪。 咁我哋嗰班就出咗两个。 高手啦。高手啊，即係而家就即係 professional 㗎啦，即係专业㗎啦。 是啦是啦，已经係金牌。 金牌添啊！哇， 系啊， 我听闻，啊，呢啲培育员都真系好渴屎嘅，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做得好系大班人揾 嘅。系啊，梗系啦，一个传一个，都系大家都系诶，即 系 介绍。 唔系我啊！ 你啊，梗系挂住臭孙啦，你都唔出去做住啦，系咪啊？ 啊，唔系咁讲，唔系咁讲，仲有祝福我哋培育员之中嘅兴兴，佢咧就荣升麻麻啦。 哦，咁啊，庆庆 喺呢度恭喜佢啦， 系啦，仲有我有冇啊？ 仲有 庆我嘛，通常 啊，佢叫庆庆，冇我啊， 冇啊，就嚟有噶啦。 咁你咧，想知道你又 我咪咩咯？我咪照翻电台啦，冇我边有你咁幸福，有咁嘅福气啊？咁犀利，喂，我都廿几岁点抱孙？ 大家系咁上下噶啦，心照啦， 心照。咁啊好啦，咁啊，我睇下用我可唔可以用个心嚟照下，睇下知道你想听咩歌得唔得咧？ 哎呀，我咩歌都中意，只要系你嘅歌就得啦。 哇，我歌好唔系好多嘅啫，普通嘢，普通料嚟啫。 唔系，净系啲把声就得噶啦，你唱咩歌都得。 咁啊，同你拣只咯，我睇下点，好唔好啊？ 你帮我揸主意啦。 好啦，好啦，一于系咁话。 多谢你先，多谢你先。 多谢晒，好啦， 继续， 拜拜。哇，呢啲电话真系开心啊，听到温馨。诶，即系尤其是佢新抱咧，啲孙仔听到就至温馨。不如咁样啦，我哋唱一隻叫做一点烛光啊，好嘛？有冇啊？阿乔有啊？咁我就突然间谂起，因为呢只歌咧就我自己好中意嘅，因为唔系净系中意个旋律都系歌词，而系佢觉得佢好温暖得嚟咧，好有个动力，可以燃点起大家心中嘅一团火。嗰团火咧又唔系话爆炸嗰啲，系慢慢咁样嘅，系。啲力量加埋一齐，就好似全民，大家都出一点力，大家都有一点烛光，加加埋埋就是一团炽热的火。希望大家在疫情当中。用一点的烛光照亮你身边的人，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看，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空中，谁亦要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暖流光。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又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头先嘅 Anne Murray 同我哋唱 You Needed Me， 系呢几十年来咧都相当之流行嘅一首励志歌啦。因为觉得即系都系我需要你，你需要我嘅扶持，大家互相扶持嘅一首励志歌。我系 hit 速几十年嘅，咁啊睇下个钟已经系11:08啦。咦，我仲喺度嘅，系啦，你迟咗开电话、开电台。如果你开收音机咧，你就会咦，我仲喺度啫，因为咧回复翻正常嘅时间，由今日开始一路会到12:00咧，我同阿乔啊一路先至会唱晚安歌嘅。咁希望你可以留到凌晨12:00啦，然后进入甜蜜嘅美梦啦。你好，我系 Albert。咁啊，我相信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佢会有啲嘢想讲，或者可以系拜年，因为我哋今日咧系牛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可以藉住今年真系少拜年，甚至冇得拜年咧，喺呢一度同大家讲几句恭祝嘅说话都得噶。1872388，有电话喎，喂，你好啊，哇，呢啲声音系咩声音咧吓 ？Hello。 喂，阿老你好啊，吓！ 我喺 滑紧雪啊，你沙沙声嘅。 我喺 park 嗰度，我上一次打个电话。 喺边度啊？ 喺 recognize 我 voice。 哦 ，OK。 喺个 park。 喺个 park 嗰度啊？哦，喺个公园度，呢个啲咩声嚟噶？喂。 有啲车声。 哦，车声嚟嘅，唔紧要。咁啊，走咗啦，架车走咗。你系边位啊？ 我系 Teddy。 吓、啊，听唔到。 Ted 啊 ，Teddy。 OK，Teddy， 你好 ，Teddy。咁咧，你喺边度？喺咩？喺 Teddy。 好似，好 Teddy， 你喺 Paddy。 Taddy，OK。 No，P for Peter。 哦 ，Peter，Paddy。Paddy，OK，sorry， 得啊，因为电话麻麻地。咁啊，你啊，即系我谂你平时都系讲惯英文噶啦，系咪？你都喺外国打嚟噶？喺边度打嚟啊？ 我喺呢个 Bay Area 打嚟。 Bay Area 即系我喺三藩市啦，即系附近咧，即系湾区啦，我哋叫做吓， yeah. 即系加州嘅三藩市湾区。哎，你好啊 ，Paddy。咁啊，唔好意思，因为你喺个街嗰度咧，好多车先难得，即系喺街都打嚟。你咪戴住口罩咯，而家要系咪啊？ 要。 应该要嘅。 唔系，我而家系 朝头早嘅 morning walk， 呢个 morning walk， OK， 咁啊，天气好嘛？会 好好 nice， 好 nice， 好 nice 啊， 好光。 湾区多数都好啲嘅吓，好少话天寒地冻啊咁样嘅啊。咁啊，你喺 冻咗啲。 喺美国嘅湾，即系喺美国好多年啦，系咪啊？ 30年 了。哇，听得出啦，你啲广东话都冇变到，好彩。不过又可以即系啲英文。 因为我上次打过一次嚟， 系 打过一次嚟，有啲人 recognize 到我个 voice， 咁犀利， 好 amazing， 因为认得你啊， 我所以好想打电话嚟。 你啲朋友认得你啊？啲朋友 ，yeah， 佢打翻电话嚟，我以为系冇人知道。 唔系咁啊，其实咧都 ，yeah amazing， 因为其实咧即系虽然话系大家相隔咗咁远啦，我哋喺香港，你喺即系美国，咁亦都系相隔咗几十年时光啦。咁但系唔出奇噶，因为咧讲真咧，我哋用电台咧就最啱嘅，你电视都做唔到呢样嘢噶而家。咁电台咧就可以即系live 咁样咧，大家倾偈啦，总之时差 OK。咁好多人都听紧嘅，好多人喺外国嘅，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咧 在外国，尤其是打电话来呢、啊、一讲呢就今日都接咗，我諗有好几个都是在加拿大啊同埋美国打来啦，好似你咁啦 ,Paddy。 Yeah. 哎你有冇拜年啊、 yeah. 所以我想 take your opportunity,、 okay. 我想 take your opportunity, 就係、是、say, 拜年新年。 可以可以係请讲请讲。 And, 我 okay, yeah.嗰、那個我 parents 我媽媽咧誒同埋我啲兄弟姊妹咧，同埋有個朋友Antonio and 一個 Joseph 係我朋友，但係個 Joseph Wong 係佢中文名叫做黃家偉 ，is long time 揾唔到佢啦。 Oh. 就係仲有一個 Mark 有一個係麥鳳明啦，同埋有啲上次聽到我把聲個朋友叫 Alice 啦。 OK，and then仲有一個以前啲朋友一個 Monica Chung 啦 ，OK， 仲有係all these people 佢哋 recognize 我開始就，我就想藉呢個機會 thank 佢哋，同埋我想點唱嗰個叫做《恩典太美麗》 嚇？呢個咩寫？我識唔識噶？阿喬，我識唔識噶？《恩典太美麗》， 恩典太美麗， 詩歌嚟噶係咪啊？阿喬，你識唔識彈噶 ？Yeah， 係啦。 哦，你识弹啊，但系我唔识唱喎，但唔紧要，唔紧要。嗱，阿 Paddy， 我嘅要 pick up 你识唱噶啦。 系啦，我哋等阿乔弹一段，我就再搵一只英文歌吓，咁啊我谂一谂，咁啊先咧将阿乔嘅呢一只歌咧《恩典太美丽》咧，即系其实我都听过呢个名，不过我突然间唔记得个旋律系应该点样，个歌词更加唔记得。 Okay. 啊，咁唔好意思，不过阿 Paddy， 我谂咪即系遥祝你啦，即系喺咁喺街嗰度打嚟，可以 morning walk 嘅时候有咁多亲朋戚友，佢一定可以认得你把声噶啦。啊，头先你所讲嘅。 Yeah， 好 amazing， just the second time 我打到，same time 打到就。 OK， 希望你再打嚟啦，咁啊有时间可以有机会再打嚟。OK，thanks、okay, for calling。好嘅，多谢晒你嘅电话。 好、okay, 嘅，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系啦，拜拜， yeah. 身体健康吓，拜拜。阿乔，你可唔可以独奏一下？你今日唔唱歌吓，我邀请咗阿乔唱噶，佢话唔唱，咁咪要弹咯。呢个叫做咩话？阿乔，恩典太美丽，系咪 ？OK。好听好听，我有啲印象，不过咧就真系就算大家第一次听咧，一啲好听粤语嘅歌咧，你第一次听已经觉得好似好亲切咁，咁啊个旋律都好好啊，乔啊，咁啊所以阿乔咧就完全都系即刻凭记忆咧就可以即刻弹到出嚟啊，咁啊呢只歌叫做《恩典太美丽》，跟住落嚟咧，或者我唱一只好旧嘅。歌曲呢、这个歌曲咧就唔净止系以前旧嘅情歌咁简单，每逢咧就 Valentine's Day 啦，即系嗰个情人节啦，就啲电视机啊、电台啊都会多数播。咁呢个歌好多人唱过，咁佢其中Nat King Cole 即系呢个歌王咧，就系、是、唱得最好听、最冧啊！因为呢只系一只冧歌，叫做 When I Fall in Love。 咁啊，因为情人节嗰时又系新年啦，啱啱农历年，我哋就补翻嚟嘅，咁所以就补翻一只情人节嘅歌曲。再者咧就系中国情人节又嚟紧，咁所以呢只歌啱晒。When I fall in love。一首非常之旧的英文情歌，送给天下所有有情人。时间是11:21，再接电话先。喂，喂，你好、啊。 喂， 系啊，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 ，Albert， 你好啊。 Hello， 你好。 我是韩国打电话过嚟嘅。 韩国，好少有啊，好好啊。你去嗰度整紧，你咪整紧，你咪整紧容啊喺度。 死用都冇用啦，我哋啲阿 猪妈 样， 俾 到 嘥钱 啦。 唔系噶，真系，喂，我谂你喺韩国好多年啊。 系啊，十几年咯。 十几年咧，因为做嘢工作。 而家开民宿咯。 开民宿啊！哇，你都算犀利喎，咁劲嘅。 系啊，你就系过嚟，我带你去玩玩，饮饮食食，冇问题。 哇，咁犀利！你喺即系首尔啊，系咪啊？ 喺首尔系啊。 喺首尔啊？喂，点解会令到你十几年前，即系你唔系十几年前开民宿，十几年过咗去，然后咧就一路 做嘢啦，咁跟住留下留下就愿走咯，赖死唔走咯。 哇，咁正嘅，咁叻嘅你，点解要开民宿咧？点解会嘅？ 冇啊，唔净系中意香港嘢，又中意香港人，咁又啱倾。咁如果做民宿咧，成日都有人攞啲香港嘅救济物资俾我哋，咁咪做民宿咯。 系、哦，即系你嗰啲客人咧，全部都系香港人居多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 哦、 啊！ 即系你唔系嗰啲 Airbnb 嗰啲，即系唔使喺网上订，佢唔知道你系边个嗰啲，唔会啊，系咪？系直情 会 揾你。 唔会，一定知道我哋嘅，我哋亲自会同佢 check in 啊，亲自带佢哋去行一个圈啊，玩啊咁咯。 哦，呢、這个紧要、啊，呢、這个紧要、啊，因为即系真系，如果嗰啲咧就三唔识七，净系租佢个房啫嘛，揾个密码咁开噶嘛。咁但系你哋，你就讲埋广东话嗰度噶嘛吓，即系如果你讲普通话，你又讲普通话。 行做技術支援啊！ 哦，技術支援，如果他要買，我想食我想食韓國的乜嘢乜嘢食品，咁你又帶佢去都得嘅，冇問題。 教佢去咯，其實唔使帶嘅，其實香港人好聰明噶啦，不過教佢哋，或者有時佢講唔掂嘅，打電話嚟咁教佢講幾句咁樣咯。 係啦，不過韓國就真係購物就最好啦，買嘢 shopping 真係都好精彩 嘅。你下次带老婆嚟，你都要准备个厚荷包俾佢买嘢噶。 我都去过十次八次嘅，我知道晒嘅。我意思即系我知道晒边度买嘢贵，我就唔去咯。或者就知道边度咧，即系佢实会哇一抽一抽咧，我又可以哎呀嗰度唔系几好去，有疫情之类啦，讲笑啫，讲笑啫。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疫情都犀利噶呢度都。 不过系啊，我有日日睇新闻啊，咁啊即系都几劲嘅，咁啊暂时都未彻底程式即系平息啦。咁啊韩国真系好 amazing 嘅，尤其是即系近呢十年啦，真系。真系起飛得好犀利，所以你喺嗰度開民宿真係聰明啦！好多香港人咧，以前就 揾飯食， 以前就淨係去日本居多啦嘛，而家就好多轉咗去你嗰度，去你嗰度。 係啊，係啊。 咁你點啊？咁你喺嗰度住啊？點啊？咁你喺嗰度落地生根啊？而家？ 都係咯。咁呢度住係環境係舒服過香港嘅，係。咁但係。方便都是不及香港，香港食嘢好，方便好，买嘢好，香港唔差嘅。 咁你都好啊，成日都有人心炖鸡食，成日都有成日有啲都即系啲系好精彩下嘅，佢哋食嘢都。咁尤其是而家，咁你一路即系以嗰度为家啦，咁你识晒讲韩国话噶咯？ 哎呀，唔叻噶！我哋太大年纪过嚟啦，唔叻噶啦。不过可以咯， 可以沟通，即系行出街，即系同个韩国人可以 沟通。唔够，而家啲小朋友咁叻， 咁啊，梗系啦吓，学语言都系由细个学大学，乜嘢话都得噶嘛，佢哋 系啊，系啊。 我都想，学下。我香港都识啲有啲韩国人嘅，我都学唔到啊，即系我冇学啦，因为我唔知学嚟做 咩。韩国人做朋友好好玩噶， 系咩？系啲咩特色啊？ 中意饮酒咯，佢哋。 即系你又中意饮。 我唔饮噶，一啲都唔饮噶。不过佢哋中意饮酒嘅话咧，你同佢哋 friend 到系好容易咯。 系啊，我都有啲韩国朋友，好中意热闹饮酒吓，好中意好开心咁样讲嘢啊啲咁样。 系啊，佢哋冇日本人咁斯文噶。 系啊，你讲得啱啦，我唔够胆再讲落去。不过佢哋真系唔系有。 我哋粗豪啲咯， 好粗豪啊！你讲系用粗豪嚟形容啱啦。不过而家已经改善咗好多噶啦。不过因为我几十年去韩国，几十年前咧去韩国嘅时候咧，真系随时喺行过马路都大家开片嘅可能，即系你撞我撞你嘅。 你系饮醉酒嗰啲会嘅，会 更加会啊！以前真系如果呢啲，我就提醒啲女士啦，因为几十年前系讲紧，系而家希望可以我谂改良咗好多。你过马路都要小心吓，真系佢唔会就你嘅，尤其是你系女士咧，佢可以即系一撞。 到你之前喺个街嗰度。 我而家好好多咯，咁真系比我细个嚟嘅时候好好多咯。 系啦，哎呀，你亲历其境啊，更加啦。哎，咁啊，真系好。哎，我想同你一路倾噶，不过咧，即系时间有限，你点一只歌先啦、 啊？ 你先点歌啊？因为等个桥啊，等我哋要准备下。 我其实系。想点俾喺呢度嘅所有香港人啦，咁啊特别咧系我老公啦，佢而家出咗去打麻雀咧，都听紧你嘅节目啦。 中国人嚟嘅，唔系韩国人嚟嘅。 系啊系啊，我都有自己香港人嘅圈子嘅。 哦，打紧麻雀添啊，系咪打韩国牌啊？ 我问紧佢同边个打咧，佢都话咩罗四海啊、仇大千啊咁，咁所以都话点首歌咧，俾阿罗四海、仇大千佢听，唔好赢我老公赢咁多咯。 哦，罗四海都有啊，哇，犀利啊，全部都老痴嚟噶。 系啊，佢哋话。 是 咯， 系啊 ，OK。 佢哋几个而家喺出边听紧嘅，咩、 okay, 歌都好啦，冇所 谓啊。希望佢哋打牌，四个人都赢晒啦。我唔知边个输吓，四个人都赢啊，身体健康最紧要，即系吓寒风都顶得顺啊。几即系意思系几冻嘅风，唔系韩国嘅风。OK， 咁啊点咩歌你都冇讲，讲极都冇讲。 点求二索求六索 个？哇，嗰只就过瘾噶，有机会啊，有机会啊，求二索求六索， 啊、 一摸三七索， 系啦， 开心嘅歌。诶，是啦，我而家时间都得翻两分钟嘅，即系一定系开心噶啦。诶，等我捡书啦，我捡到捡到唱就唱，好得啦，系咁啦。咁啊，多谢晒， 辛苦晒你。 唔好咁讲 ，thank you， 多啲打嚟吓，系韩国嘅真系好少有接。好嘅，多谢，拜拜。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陪住你走啦，陪住你走去韩国行翻个 round 啦，行翻转啦。啱啱钳到呢一个就真系可以系，咦？阿乔咪住先，阿乔啊，诶呢度弹呢度弹啦，我好中意听你弹琴啊。因为原来我睇个钟得翻一分钟啫，都唔够啊！咁点唱陪着你走咧？吓，啱啱唱四个字就唱完啦嘛，好唔紧要。不如新闻之后咧，我哋翻嚟补送翻呢只陪着你走咧，俾喺韩国嘅所有朋友，同埋中意去韩国嘅朋友，系一路食住人心鸡啦，一路听呢只歌。第一个钟咧，原来已经系11:29啦，仲有十几秒啫。咁一阵间新闻报告后咧，我哋还有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再次提醒你唔好走啊，因为我哋今日回复翻正常嘅时间到凌晨12:00，稍后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系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话，源头不明个案一直冇大幅下跌，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呼吁市民减少外出同聚会。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红色小巴司机，他今个月18日发病，之前驾驶行走荃湾丽城花园、观塘、青山道、佐敦路线，同他驾驶同一架小巴的司机要检疫。其他患者包括一名销售员，曾经在油麻地和上环的周大福分店工作，有少于10名同事要检疫。同其他个案相关的新个案有4宗同筲箕湾明爱乐儿学校有关。初步阳性个案包括在长沙湾福源商场、长沙湾福源广场一间物业公司负责资讯科技工作的员工，大约100人要检疫。另外一名培育员初步确诊，他没有在传染期工作。另外，新增需要强制检测的大厦包括将军澳常德邨常信楼和慈云山慈政邨正怡楼。政府将6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葵涌葵联邨联姻楼、粉岭黄虎山第5座、观塘翠屏北邨翠南楼高座、深水埗福华街48A-48B号及石硖尾街27-29号、将军澳常德邨常信楼和黄大仙慈政邨正怡楼。 任何在今个月8号至21号期间身处上述指明地方超过两小时的人士，需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检测。如果受检人士在今个月19号至21号期间已经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当局听日将会在慈云山慈政村、葵涌葵联村和将军澳尚德村增设流动采样站。位于观塘游乐场、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油麻地亚打街临时游乐场、尖沙咀加连威老道100号和上水北区社区中心的流动采样站亦都会延长服务至到星期二。至于荃湾沙咀道游乐场的流动采样站就会延长服务至到今个月28号。中国和印度军方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十轮军长级会谈。央视报道，双方积极评价前期班公湖地区一线兵力脱离接触，认为是重要进展，为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提供基础。报道又指，双方就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保持沟通对话，稳控现地局势，稳步有序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同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太太啊，恭喜你啊！不过有意外惊喜啊！ 吓，系孖胎啊？ 唔止啊，系三胞胎啊！ 咁点算啊？ 唔使惊，我哋可以问下郑丽莎，佢系过来人嚟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呢集嘅嘉宾有四个仔女嘅妈妈郑丽莎。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音乐说Baby John 蔡韓益的音樂選擇， 《黃毛派三》嘅主題曲啊！歡迎嚟到呢座城市。 我以為我自己已經習慣咗啊，習慣咗喺屋企睇電視啊，你明唔明啊？ 哦，咁就有部電視。 係啊，我以為我自己慣啊嘛，即係 OK 啦，咁咪喺電視睇咯，電視有得睇噶。啊，唔得啦！原來即係當知道戲院開翻，原來好想翻入戲院睇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CIBS 新蒸头熟悉的街陌生的街，带大家认识车公文化。 沙田当时候即系重大嘅瘟疫啦，咁所以就一种讲法咧，就系话即系请咗呢个车公一个神灵嚟，咁就希望可以解除呢个问题。 中学生工业革命嘅一班 STEM 同学就用科学消灭新型病毒。 二氧化钛咧，我哋需要咧系用紫外线去激活咗佢咧，佢就真系杀到菌。 佢哋就用呢种物质嚟制造个末病。 佢哋就开始去谂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有水漏出嚟，有啲怪声，仲有阵异味，唔通呢度有？ 坏咗嘅抽湿机啊！ 哦，原来系坏咗嘅抽湿机。 耐冇用嘅抽湿机，记得要检查好先好用啊！ 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Hello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不要说离去，夜已浓，燃亮点点烛光，照遍失望。请不要离去，夜已浓，留在这里，这里可以安睡。让这失落，让心里寂寞，交给星光，交给风里散去。与你看过了天杯仍未醉，千杯空虚，杯杯倾尽心里，何曾相识，不必多过问，不必拘束于心里。最怕这晚转眼过去， 由现在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进入了最后半小时了，其实大约得二十分钟到。唔该晒，头先阿威里嘅歌声嚟，威里唱呢个歌叫做《不要说离去》，咁希望你唔好咁快就走住啦，因为我哋今日会系回复翻一路到凌晨十二点。我系 Albert Lau， 我哋有阿乔 on piano， 当然仲有你喺电话嘅另外一边接电话。喂， 喂， 你好，你好，边位？ 我系阿 Win 何永基。 哇，咁有豪气嘅你吓，何永基，哇，喺边度打嚟？喺边度打嚟？ 喺田纳西州。 哇，田纳西，田纳西啊！哇，我第一次听到有田纳西州嘅人打嚟，使唔使唱翻只？ 开始多咗少少香港人啦。 系咩？点解啊？咁奇怪嘅，好少人移民呢个田纳西喎。 平啊！ 是咩？平成点？ 好似啲屋啲人咧就搬嚟我呢度住。 哦，即系佢哋喺 一间买三间。 咁夸张？田纳西州。 如果喺系 Nashville。 哦，喺 Nashville 嗰只。哇，正啦！你一讲 Nashville 就即系净系 country music， 即系嗰啲乡谣歌曲嘅故乡。 系。 直情喺嗰度发源嘅。你直情喺直情 Nashville 住啊？ 是啦，冇错啦。 哇，咁你咪成日听到嗰啲乡谣歌曲左左右右咁样啦。 系，有时去包摊好多嗰啲现场俾唱歌。 好多好多啊，好出名啦吓，分分钟。 成行城市啊。 系啊，因为成日全个美国嘅即系啲中意听乡谣歌嗰啲都去嗰度朝圣噶啦吓，咁啊。 系，每一年有个大 party。 系啊，有个 系。全世界啲人都嚟啊。 系啊，有一个即系音乐嘅大 party 啊嘛，即系啲好犀利。 系。 喂，我想问你咧。 三日三夜。 喂，你点解会去咗 Tennessee 嘅？点解嘅？即系你以前喺 呢度空气好啊。 即系你以前喺纽约住嘅系咪啊？ 唔系。一落落吉落地生根移民就嚟 Tennessee 咧，系、哦、哇，咁得意嘅真系好少可嘅，即系以前多数咧都系一系东岸一系就西岸咁嘅啫吓，咁即系当时你点会决定一嚟到去 Tennessee 嘅？ 因为太贵啊，纽约同埋加州买唔起啲楼啊！ 哦，好夸张嘅，香港咪仲离谱，咁平成点？我想问你平成点咧？即系譬如， 如果豪宅咧，就百零万好大间噶啦。 你讲美金啊嘛，系咪啊？ 系， 梗系啦。 如果普通嗰啲咧，四廿零万咧，好好噶啦。 哦，即系已经自己即系一个有大花园，又要成又好多间房咁样，几千尺咁样。 系，如果老人家咧就可以个 apartment 租俾人住咧，可以收租又可以养到咯。 哦 ，apartment 啊更加唔使料理添啦，咁啊。你悠哉悠哉喺度享受紧呢啲大屋嘅吓豪宅生活噶啦噃，系咪啊？ 唔系啊，好闷噶，冇你喺度好闷噶， 好闷啊！ 好在温哥华又听到你个声翻温哥华又听到你。 哦，你有时翻温哥华嘅 ，OK， 咁啊走嚟。 有咧又听到你讲，好似系咪咧两个钟头？ 哦，系啊，温哥华系啊，又啊，你又可以听噶，系咪啊？我唔知道。 系啊，我而家都翻，我每年翻半年，住半个月半啊，住三个月喺温哥华噶，每个礼拜都听你噶。 咁样就真系唔方便啦。啊 ，Tennessee 又可以扮下牛仔，唱下乡谣歌，分分钟可以骑下马啊。不如咁样啦，哇！真系有机会，真系可以你介绍下田纳西州，除咗有音乐。即系呢一个香谣歌之外，仲有啲咩特色噶？仲有啲咩特色可以吸引 ？Rocky Mountain 啦， 你讲咩话 ？Rocky Mountain， 哦 ，Rocky Mountain 系啊，即系所以 一定要去啊！你哋嚟美国， 嗯，系啊，落基山咪即系一路横跨由加拿大一路辣到落去美国啦，吓 ，Rocky Mountain 系可以啊 ，New York 插落都得。 咁你唱就唱只 Rocky Mountain High 嗰只嘅 Rocky Mountain High 系啦，边个 ？John Denver 多利就喺嗰度家乡啦，我哋讲。歌喉啊 ，Dolly Parton 系咪？ 系啦，就我呢度个歌喉啦。 梗系啦，佢啊已经即系红咗几十年噶啦，香摇派嘅。 系佢啱72岁，好似生日。 系啊，哇，佢好可爱嘅，即系最可爱嘅70岁女歌手。 佢又做善事咧。 系啊，好出名嘅，好出名，唱好多歌添。 歌手做善事啊。 都好多噶，香港都有，香港都有啊！你唔识咋？ 咧，谭咏麟有做爱心啊？ 系啊，有嘅，我哋个个都做嘅。anyway， 好，即系多谢你喺呢个田纳西州咧。不如咁样啦，吓、啊，我问阿乔咧，我净唱只田纳西州嘅歌俾你听，你应该熟悉噶啦。啊，即系你知唔知咩只咩歌？我 Tennessee Watch 啊。 系啦，你即即即实系呢一只，因为全世界最出名嘅关于田纳西州嘅歌咧，就系、是、呢一首。 系， 因为佢唔系净系香，佢唔系香摇歌嚟，即系唔系净香摇歌咁简单，而系已经流咗，即系真系几即系半个世纪都有吓，咁啊亦都系 Patty Page 嘅名曲啦吓。好，就送俾你 Tennessee Waltz 啊，田纳西嘅华尔兹，多谢你嘅电话。诶，如果翻温哥华又再打嚟咧 ，OK。 好，我打嚟，你 温哥， 拜拜， 拜拜， 拜拜 ，from Tennessee。嗱，呢只歌咧，除咗即系 hit 到咩程度咧，即系金曲歌后 Patty Page 嘅名曲咧，咁我哋香港以前咧有位歌后，我哋嘅中国歌后叫做姚莉，大家一定听过，佢咧曾经咧将呢只歌变成咗用国语唱，叫做《往事似云》啊。I was walk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I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Waltz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A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Tennessee 即係話，即係呢一個田納西州 Tennessee Waltz 田納西州嘅呢一首華爾之舞，即係嗰啲三步啦。咁、那個歌詞咧，頭先我唱咗兩次，就再次講咧，就佢都太純情啦。阿喬，我介紹呢個主唱人咧，咁應該原本咧就 Patty Page 佢嘅唔會唔識嘅。咁佢嘅歌詞就係講話，我哋去舞會啊，我同我嘅最中意嘅人跳緊舞。啊，我有個朋友喎，見到一個熟朋友，我就介紹咗我嘅伴侶俾佢識。啊，你哋跳一隻啊，咁樣一跳一隻舞就俾人哋叫咗長腳。咁佢就好就搞錯啊，即係咁樣。咁所以咧，每一次咧都好懷念呢隻 Tennessee Waltz， 因為傻仔嚟嘅，真係咁都得嘅。11:48嘅時候，我哋再接電話，睇下咩州打嚟先，應該唔會係田納西州噶啦。喂， 喂，你好，唔係州啦，香港啦。 香港，終於有個香港噶啦，即係唔係美國就加拿大，哇，好似有韓國， 好遠啊！ 今日都好玩嘅嚇，即係好 全部都外國喎。 係啦 ，international 啊，不過我哋香港唔使驚，我哋即係我哋嘅陣地嚟噶嘛。不過我香港都有，你知唔知我今日開始嗰、那個即係因為都係。同呢個選民登記嗰啲一齊協調啦，咁我哋每一次咧一年五個禮拜，咁我9:30嘅時候咧就唱咗兩隻歌關於港島區嘅，點解咧？ 聽 啊、你聽到啊？一隻係喜帖街啦，一隻英文嘅 Peak， 即係山頂之歌。咁啊，下一個禮拜咧，我又會唱可能新界東啊啲咁樣，就唔係唱選區，因為選區太多太細， 19區喎。 係啊，你喺邊度啊？咩區啊？你？ 我深水埗區嘅， 深水埗區入於九龍西啦，應該係咪啦？係啦， 係啦， 應該九龍西區啦。咁啊，遲啲就開始又選舉啦，咁所以咧都會呼籲全港嘅市民一齊參與選舉啦。咁啊喺深水埗咧，即係一個我哋由細到大比較親近嘅一啲即係老地方啊嘛，係咪？即係唔係新區？ 都係 嘅，係梗係啦。深水埗好多年噶啦，我好細個已經即係有間中去下深水埗咁樣。 哦，啊，係咯。其實我打嚟係想話，我成日都聽你節目嘅，而家呢排就即係又唔係話聽咗多年啦，係啦。 哦，呢排 好好聽噶啦。 呢排突然間聽多咗係咪啊？因為疫情。 唔關事嘅，因為我以前就唔係成日聽收音機嘅， 哦、 不過一走開就。咁就而家就成日聽， 係啊，即刻會噶，聽收音機好得意嘅。你一係就冇所謂啦，求其令下聽下，聽唔聽咯。咁但係一聽開咧，就好似睇報紙專欄咁啦。你睇起有啲感情嘅，好奇怪嘅，係咪啊？即係你慣咗咧，你就到時到後咧又想唔睇電視住，不如聽下收音機。 都會啊。同埋你揀啲歌好好聽咯，我1:05就聽嘅。 哦，你又聽1:05 嘅。無意中發， 係 啦，無意中發現你呢個節目出 嚟。你而家揸車嘅咧，係咪啊？ 唔係 揸車都聽到，因為多數咧嗰段時間呢啲人放工咧。咁你放工咧就即系揸车，或者咁样好多。而家有电话都啱嘅，有时戴住 headphone 搭地铁又得，搭巴士又得，即系都可以。因为我由7:00开始啊嘛，7-8 系啊，7-8啦， 系啦。咁我都好中意做嗰个节目嘅，因为即系好因为啱啱大家最精神或者身心松弛嘅时候，最啱听下啲抒情歌都系啦，因为做完嘢啦嘛，鬼死咁攰系咪啊？听下啲抒情歌啦，吓咁啊，中英文都有。咁啊，今日点啊？咁啊，今日有冇即系希望可以藉住呢一次同大家拜下年啊，同啲亲友。 咁啊，都系身体健康啦，而家最紧要。 系啦，梗系啦。 系咯，真系最紧要身体健康。 有冇边个特别啊？有冇屋企人啊？你想即系拜年嘅时候，可能有啲冇去拜年啊嘛。 都好多都拜咗噶啦。 啊，真系去啊！你真系周围去拜年咁近嘅。 唔系，都系啲长辈啦，最主要啲长辈。 要嘅，因为啲长辈系最重要咧，系真系好开心嘅。佢哋见到即系大家嚟去同佢拜年啊，呢个好重要。即系虽然系有啲麻烦，不过我都尽量争取。如果有， 咁啊，如果冇去拜年嘅，都喺度恭喜佢哋身体健康啦，祝佢哋咪系咁。 好啊，好啊，好好啊。咁啊，而家差唔多，你系最后一个电话噶啦，应该吓。咁系咪啊？是不是是啊，因为现在时间原来看一个钟呢，哇，今天就加长返即去到12点，咁现在是11点52分啦。咁所以麻烦你好像没讲俾我听叫咩名 字。我叫 Steve 啊。 Steve, 你好。点只歌啊，送俾晒所有嘅朋友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你话 我陪着你走啦。 咦，是我刚才我提过，好上一岁，即是我新聞之前好像话想送啲嘢歌，不过得返20秒咁就唱唔到，而家唱啱晒，亦都保送返啦 ,ok, 咁希望你即係事事顺利啦，我哋一起陪住你走去一条好康庄大道 ,ok, 好、啊、 多谢你 啦，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任何情况，任何地方，我哋都陪着你走，无论道路几艰难都好，我哋都会迎刃而上。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飞去，一切伴你同路去。多谢阿乔，今日一个人就孭起个钢琴。我哋下个礼拜当然会同样时间。 一路会唱三个钟头，当然我也会继续接电话。如果你想打电话来，今天打不通或者接你不到，不好意思，下个礼拜你可以继续打香港的电话，即是852-1872-388，是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临尾我们讲有个传统的，希望有争取到时间唱这只传统的晚安歌，希望大家任何时间都有个甜蜜的美梦，瞓得冧啲，瞓得甜蜜啲。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志，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Have a sweet dream. Good night.